的心海。 新闻说，国家研究生考试预报名的第一天，成都大学的一个大四的学生呢，在网上报名的时候出现了别考这两个字的验证码字眼，有网友笑说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求这个女生的心理阴影面积啊。

一转眼青春如梦，岁月如梭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。天知道什么时候特别愿意会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用力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用力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很多人这个时候呢已经收到了非常多的月饼了，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吃月饼的健康小贴士。月饼要搭配水果和蔬菜一起吃，这样可以有效的控制摄入的热量。吃甜的月饼呢，可以搭配一杯绿茶，可以增进葡萄糖代谢。体热的人如果多吃月饼的话呢，会导致火气上升，长痘痘之类的，建议少吃哦，多喝水。

献给爱情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。白云奉献给草场，江河奉献给海洋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朋友。长夜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小孩？雨季奉献给大地，岁月奉献给季节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爹娘？ 总结女人的一生呢，就是小时候淘气，长大了淘宝，工作了之后淘金，结婚了之后淘米，老了之后呢就被淘汰了。如果逃不掉的话，那就让生活来得更猛烈一些吧，趁现在还能折腾，让我们继续折腾吧。 相伴到天边，作草冷四方，沙漠苍茫，那句说相当面，写雕人方才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缠绵， 应知爱意似是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作草冷四方，沙漠苍茫，那句说相安。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